据南朝鲜文化广播电台报道，17号南朝鲜检察以受贿和滥用职权等18项嫌疑起诉拘捕朴槿惠。检察根据从去年10月开始进行的特大型丑闻事件的调查，向法院移交了有关朴槿惠向三星集团索贿433亿韩元，还通过一个指使亲信和财阀来非法设立的财团收受100数十亿韩元金钱等犯罪行为资料。结果朴槿惠被交付审判，而一直监禁在首尔监狱，要受到最后宣判。另外，南朝鲜的同胞报18号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朴槿惠被起诉，声讨和清算是从现在开始》的社论。